最微笑的离别，窗外的世界霓虹在交汇，缤纷这交界，我安静了解没你的感觉，只和你温柔对着如爵士乐般随性的快乐，此刻水清澈，远方的麦田金黄色，坚持和都市还温热，随性的我们唱起歌，我走过牧笛声吹着，那爱情走到这微笑不无争了，往山水泼墨的感觉，一夜彩蝶前世的感觉，一夜红尘几世的轮回，再写今生缘分还是倾斜，时间若倒退，再次给机会，理由怎么给？你一句不爱了，以为就解决，空了的香水，干掉的玫瑰，吻了一整夜，你用了撒野。说解释很累， 只和你温柔对着， 如爵士乐般随性的快乐，不需让你离去，只是换个方式爱你，坚持和故事还温热，随性的我们唱起歌，我走过牧笛声吹着，那爱情走到这微笑不无争了，哦，山水泼墨的感觉，一夜彩蝶前世的感觉，一夜红尘几世的轮回，再写今生缘分还是倾斜。 你的美要走在两个时代，两个不曾为选，那种年代在不在，两种不曾期待，我终于明白，你爱不爱都一万不应该等待，等你不爱就是离开，就是不回来，台阶上这片青苔蔓延到了斑驳的隔墙，太阳西晒，你在等水面上的芙蓉花开，而我偏爱我们就处在这安静的状态， 前之后故事还温热，前之后是你给的，你做的选择，爱情听歌，我也决定割舍， 晃呀晃，这个人咋对我望，醉在醉在马路上， 表面上很倔强，其实内心一团糟，怕自己爱得像太阳， 当中藏着一把火，这种日子不好过， 把承诺交给你，把微笑当作信，却怎么也抓不住你， 对你爱爱爱不完， 我可以天天月月年年